同情人谋害亲夫，如今机关败露，还不从实招来？ 太爷，小民妇向来冰清玉洁，哪有什么情人呢、啊、请大人明鉴。 哼，人来也念压抑。林老爷，两处牙印完全相同。是金知府的外甥。 正是正是。 哎呀呀，都是宫门中的同人，自当法外量刑。来呀， 有 与爱大嫂送行。 是。 来呀， 有 放爱大嫂回去。 谁敢放人？ 翠城， 你好大的胆，叫你带神爱春兰，你胆敢妄法放兄放。 太爷，我这是给您留条后路 啊。呸！翠城啊翠城，我看你诗书气质文采飞扬，办事机智仪太端庄，没想到你竟是个歪才。来呀，将艾春兰打入死牢，崔成受监，反攻自警。 哦， 太爷。 江湖郎中傻胆量，放走罪犯他自遭殃。戴了一回乌纱帽，是转眼收监坐牢房。太爷怒气又问消，要他把这良药尝。这回郎中不把病人治，先医自己的坏肚肠。 坏肚肠， 走着 走着， 哎，走着走着。哎，到了 啊！ 开门喽！哎，开门了！哎，来来来，进去进去。哎呀，一言当去了啊！哎呀，瞧瞧， 哎，去。 崔先生，开饭喽！ 哦，开饭了，就是这个， 这是我们老爷特地交代的，这叫回心饭，吃了它呀，能回心学好。哎， 这个能吃吗？ 啊， 不吃啊。喂狗去， 对，拿出喂狗。 慢慢慢，我吃，我吃， 这不结了吗？ 这边一笑，花样还是真不傻啊！不用严刑拷打，却让吃这回心饭。嗯，我且安心在此等候，看他还有。何招数？ 在茶叶了喉咙居心安排茶叶掏光需养回漂浮的身后漂浮台留得上司人情在方便之安门 岂能要锁便锁，要开便

狱中，宝剑伤害着贤良小学那小军安，至少不枉枉一高手的他空做个状元老小徐安，秦时莽撞不许就安，还要做事装下，还要做事装腔啊啊啊啊啊神里平安，他只耍威风，不做铺张。这样的小徐安，该不该骂？骂得他狗血喷头。不冤枉啊！ 悠悠可又敢打了又把打了他是速速离开此地，另奔前程吧！ 太爷， 快走，快走，快走！太爷，崔成，我求求你啦！ 太爷，

今日审案审得劳累，也审得痛快，痛快得很呐、啊！ 这么说已经定案了？ 岂止定案，我已通详三思，凶手刘强立问斩刑。 已通详三思？ 通详三思， 老爷判得公正，不过您这误杀， 这误杀，亲如鸿毛，丢下了死地，断其皮，再丢了其皮，做如泪。家无亲更与一 方林修竹结为一伴，心意也和我上宾， 不争不难无计较， 一路一马总是人 山清水一去，你坐那美金船山是 时辰了， 想不到太爷竟然在公堂上歌舞作乐，真是旷古奇闻， 旷古奇闻呐、 啊！见相，见相，三位大人屈驾光临，必有贵干。 贵县虽为韬晦之妻，尚能廉洁奉公，爱民如子。忠贞可嘉呀， 可嘉、啊！ 不要拐弯抹角，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嘛。 这直说， 好，

蔡春兰，你被捕之夜可曾有别人到过你家？ 有有有一个贼， 有一个贼偷了你家的什么呀？ 这他偷， 哎，可是到你家偷香窃玉呀。 是啊是啊，我怕羞不敢说。 不要害怕，由太尊给你做主，尽管说。 对， 尽管说。 来偷花的贼子，你还认识他吗？ 就是他。 你啊， 牙狠，哈哈，好啊，卞县令，人赃俱在，你还敢诬陷娘家的妇女啊！ 太尊啊，当今太尉的权力竟然进入我为王，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点县令，消消气儿，慢慢的来。您瞧，咱们换个调门怎么样啊？ 哦，通判大人，不知怎么个换法？ 这个怎么换法？冤屈良民，你承认是奸淫寡妇作罢论，放了知府小外甥，还你知县正七品。巡案过境是官升要紧，巡案一走是大家太平，是大家太平。 你等听了，老总判念罢了一阵计，念得我心情念儿迷，要我转了十号吧。 那么依着你该怎么办呢？ 一斩你贪官，二除朋党，三撤拥立封。臣请立志方太平， 年一笑颜， 狂乱十年四万通，妄想独闯连理封。你要斩我，我先斩你，再定你才华的字，千古骂名。心情老奸民夫，难改本性，官家无名。调定了黄阿和，也心不清。